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五章行政计划，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在这个第三章谈及任务这个章节嘛，有一块有谈到，叫全部取是跟二次裁决，重复处置跟第二次裁决，那个单元呢，我们就是请同学，明天啊，如果同学还有兴趣来上课的话呢，就是来我们的第三回讲义起来，好不好？第三回讲义，啊，第三回，我们要再把那个补充完了，好不好？可以吗？反正那个也会考的，要补充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哈，讲义的这个行政计划第三点。好，行政计划这个单元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单元在考试的重要性，坦白讲，其实一点都不是那么高的。那过去大概也只有像政大法研所考过一个题目，好，那其实几率都不高。好，那因为法条只有两条，163跟164。那过去的考题呢，我们待会再看。好，先看一下这个163。什么是行政计划？哈，行政计划它的定义在163，他说。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将来啊一定期限内要达成特定的目标目的，或者实现一定的构想，那事前啊就达成该目的或者实现该构想有关的方法、步骤、措施等所谓的设计与规划，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定义很抽象，只要是行政机关现在它对将来它达成特定目标，它事前的一些规划本身都可以算是所谓的行政计划，可以吗？第一个，它的定义行政计划。那第二个呢，可能在选择题上呢会考到的是行政计划的法律性质。行政计划我们讲过哈，它其实并没有特定的，它其实并没有固定的形式啊。有时候呢，行政计划呢会以一个行政处分的形态来呈现。那有时候呢，行政计划呢会以行政命令的形态来加以呈现。那也可能一个行政计划它以事实行为的形态来加以呈现，就是只要你的这个行政计划可以符合163条的定义，好，那它就是行政计划。那至于它的外观它的特征，好，那这个就有可能有多种的可能性，像譬如说什么，你看到你的讲义71页到72页就有谈到有很多种的形态都可以被解为是行政计划。好，那譬如说像我们大法官的曾经讲过，像都市计划的变更，早在154号解释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说都市计划的变更是什么，就是法规，好，每五年通盘检讨改进的那种变更叫法规。好，那如果是像156号所讲的都市计划的个别变更，这个是行政处分。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行政计划本身是有可能有多种的呈现的这个方式。好，这是第二个跟同学提醒的地方。那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哈，行政计划的164条在各位的讲义的73页最下面开始，它是它的分类哈，行政计划呢可以依照164条来做区分。163条是所有的行政计划的定义。那这些行政计划里面，你可以简单的讲，重大的行政计划、重要的行政计划呢，还要跑164条这一套程序。好，那如果是一些不重大的，啊，这个不重大的行政计划，其他的行政计划呢，这个就没有164条的适用。所以163条是定义，那164条。是某些特殊的行政计划要践行的程序，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164条它这样讲，你直接看法条它这样讲，什么是164条？它说，行政计划呢，如果是有关一定地区的土地的特定利用，或者是重大公共设施的设置，这第一个要件，跟一定地区的土地利用。或者重大设施有关，那第二个呢，涉及到多数不同利益的人，第二个，好，第三个呢，涉及到多数不同机关的权限，好，那确定其计划的裁决应该经过公开及听证程序，并有集中事决的效果，好，所以简单讲就是 只要是所谓的重大的行政计划，啊，涉及到多数机关的权限，涉及到多数不同利益的权益，啊，那这样的行政计划本身都要跑164条这套程序。那164条这套程序本身啊，在谈这套程序之前啊，我们先简单谈一下为什么会有164条的立法。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我们早期呢有四级政，啊，除了这个中央之外，底下有什么？有省，台湾省，好，那还有什么？还有各县市，它以及呢以及乡镇市，好，乡镇市。所以从纵轴来看呢，有四级政府，好，那横轴来看呢，这个省有省议会、省政府。县有县议会、县政府，乡也有乡镇公所、乡镇市民代表会。好，那中央的层级更多了。好，除了立法院之外，好，那有各级机关。那在这样这么多的机关的情况之下呢，常常一个人民申请的开发案，好，要经过很多道行政流程。好，那每一道行政流程都是一个行政处分的过程。好，像我举个例子，像比如说。我记得在十多年前，不止，应该是20多年前，当时有一家德国的公司叫拜耳公司，那拜耳公司呢，这家公司是来台湾，就是那个杀虫剂的拜耳，那家公司呢要来台湾设厂，好，那当时拜耳公司是要在台中县无锡乡那一带呢来设化工厂。那最后呢，经过了3-4年之后呢，最后铩羽而归。为什么铩羽而归？因为啊，被我们台湾的行政程序、行政效率给搞死，哦，太繁琐了。怎么讲？这个德国的这个拜耳公司呢，他要来台湾设化工厂，他当时是经建会去招商的，经建会，所以在整个审查化工厂的设立呢，必然要经过经建会的审核，好，哦，那还有经济部。经建会啊，经济部的这个同意，好，那此外呢，化工厂的设立跟这个环保有关，好，环保署也不可少，水土保持农委会也不可少，等等，好，那当时呢是在台中县那一带要设化工厂，那个土地本身，哦，当时是省这个省的土地，哦，所以要经过省政府。好，以及省议会的同意，省政府、省议会的这个同意。那在台中县那一带设化工厂，对当地的县政府有关于这个执照的核发，啊，这个县政府的这个执照核发，它也有审查的权限。那甚至呢，经过的道路，啊，必须要跟乡公所、当地乡公所呢，来提名所谓的公共设施的无损害证明文件，啊，所以非常的麻烦。好，那每一个机关的审查。都是一道行政程序，那每一个行政程序的最后呢，都是一个行政处分做成，好，所以整个流程跑起来呢，这个要经过数年久，好，那非常的繁琐，好，那我记得还有一个例子，叫在花莲有一个叫海洋世界，同学们印象，海洋世界有没有去过？没有，为什么？因为就是玩那些啊，那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很名字，那海盗船。就这样可以，不止啦，应该还有什么好玩的啦。好，那我的意思是说，那个花莲海洋世界呢，听说哈，它当时呢，从81年设立，哦，那后来历经七年，最后呢，今年不是完工啊，是7年整个执照才发下来哦。81年设立，好，那经过了7年之久，才发下这个执照。那当时呢，盖了那800多个章，那个执照背后呢，盖了800多个章。好，那你可以可想而知，等于是800多道行政流程，非常的麻烦，这是早期的问题。好，那当时呢，曾经有一任经济部长叫王志刚，好，这个经济部长王部长在担任这个经济部长的时代呢，他想要改善我们的行政效率，好，我们的行政效率因为太多的机关、太多的审核流程太麻烦，好，所以当时王部长就提出的概念，叫所谓的空间上的单一窗口。的概念，当时的经济部提出一个叫空间上单一窗口这样的概念，希望试图可以来简化我们的行政效率。这个空间上的单一窗口呢，简称所谓的合署办公。 合署办公。合署办公指的是什么？就像你现在在什么，在哪里，在这个你去这个申请护照那栋大楼，中央联合办公大楼，我问一下，那栋大楼里面呢有很多的，有很多的机关进驻那个大楼，就是我印象中有外交部，有教育部，有还有哪些机关？公民会好像也在那栋，有派人进驻，有很多的机关呢都进驻到那个空间上的单一窗口。好，他当时的想法是说呢，如果你今天你业只要申请一张执照，好，我每个机关都派人进驻这个单一空间，好，那你申请执照的话呢，你就直接在这个单一空间里面呢去跑流程，跑流程，那跑完流程之后呢，应该就能够拿到这样的执照。看起来是一个行政效率可以提升的一个做法，好，但是后来发现说，其实这个设计本身其实只是一种比较，就这种设计本身呢，其实还是跟行政效率的提升还是有落差，因为该跑的假设五十个机关还是得跑，那该跑的五十个行政程序还是得进行。啊，该盖五十个章还是得盖，啊，所以他至多只是帮当事人省下计程车钱了，也就到处跑而已，啊，那但是真正的那个行政流程呢，并没有完全的缩减掉，啊，那后来我们行程法呢，在立法的过程，啊，去参考德国这一套，叫所谓的集中事权效果，它叫功能上的单一窗口，啊，这个164条是希望达到所谓的功能上单一窗口的概念。好，那功能上单一窗口呢，可以简称所谓的具有集中事权的效果。集中事权的效果，这什么意思啊？我们简单讲一下啊。他们当初的设计是希望说，好，本来要经过50个机关，啊，太麻烦了，我们就干脆哦，在这50个机关里面推派一个机关，由这个机关呢，啊，来代替这个50个机关的权限，啊，由这个 A 机关代替原本的另外49个机关，啊，把其他的机关的权限统统吃过来，啊，那由 A 这个机关呢来对当事人，啊，在一道行政流程当中做审查，啊，那换言之呢，这个当事人只要跑一道行政流程，那最后只是拿到一个行政处分就够了。那你说，那这样的做法本身跟过去这个差距很大，那该怎么来做这个管辖权的变更？好，那这个做法就是说，在 A 机关在裁决之前，他事前必须要邀集其他的机关一起来。好，那换句话说，是要经过一道听证流程。听证，在这个听证的过程当中，要协调各方的意见，会诊各方的声音，好，因为将来这个 A 机关在裁决的过程呢，它是要吃掉其他机关的管辖权限，所以事前的沟通就很重要，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64条这个部分啊，164条整体来看呢，它有一套流程在75页，啊，先看74页下面啊，这个计划的确定计划的程序呢，首先会有一个拟定计划。的过程，我们先推开一个机关来拟定所有的行政计划，拟定计划。好，比如说今天这个拜耳公司要来台湾设厂，好，那可能先由经建会呢来拟定整个化工厂的设置计划。拟定好计划之后呢，第二步是75页，好，75页的这个3-2有一个计划的公开。你要把你的这个计划呢对外公开，让人可以来这个阅览这样的计划。那公开之后呢，指定某个期日来举行听证。好，在听证的过程当中，邀集这个相关的机关，啊，邀集相关的机关跟什么？跟利害关系人。好，比如说化工厂附近的居民，好，比如说其他的那些经建会、啊经济部、环保署等等的机关一起来参与听证。那听证呢？听证的过程来协调各方的意见。好，那听证完了之后，最后进行审议。 审议完毕之后，就由单一机关，那通常这个机关是权限比较高，由这个单一机关呢来做出一个裁决，由这个裁决机关裁决这个这样写，最后是进入到什么裁决的程序，裁决的程序由这个裁决的机关，由裁决的机关呢来做出最后的这个裁决。那裁决下去之后，那这个裁决呢会发生以下的法律效果，哪些法律效果我们来看一下，请同学看一下讲义的第76页，这个计划确定裁决的效果，一般认为至少会发生三种法律效果。第一种叫所谓的许可效，我们可以看讲义，什么是许可效果？像譬如说，譬如说今天本来呢，这个甲呢，甲要开化工厂，那他可能这个化工厂是在这块土地上，那这块土地呢可能是他人的土地，盖化工厂，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由主管机关呢来做征收处分，可能是要由甲呢来申请主管机关对他人来做征收处分，才能够取得这块土地。那本来的情况要本来如果没有走164条的话，那变成是要再去跟征收机关来请求征收，但是一旦经过这个裁决程序之后呢，就等同是什么，这个裁决就等同是征收处分已经做成，可以吗？所以第一个叫许可效果。计划已经确定裁决，这个裁决不仅基于计划本身，也基于这个实施计划所要采取的必要措施，像修筑道路啊，或者是说这个新建水坝啊等等的。那第二个是形成效果，这个也是一样，这个计划已经确定之后，在拟定计划机关与因计划涉及的权利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呢，那都依照这样的计划呢来加以变动。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所谓的集中效，最重要是这个集中效。许可效跟形成效通常都是指什么？通常都是指说其他利害关系人都负有这个忍受的义务。那集中效果指的是说，这个裁决一旦做下去之后，我可以把其他机关的权限通通吃过来。它具有这个变更管辖权的作用，变更管辖权的作用，会集中事权的效果。所以我们叫功能上的单一窗口，把其他机关的权限整个吃过来。那既然会发生这三种法律效果，所以一般认为说这个裁决的性质是什么？是一个行政处分，裁决本身是一个行政处分。那既然是行政处分，我请问同学哦，如果针对这个行政处分，当事人不服气，他要打行政救济，他该怎么救济？这个行政处分经过什么？经过听证，可以吗？所以经过听证的行政处分，后续的救济就依照什么？行政程序法109条，就直接起诉，不用再经过诉愿程序，了解吗？就是这个程序法164条一旦有践行的话呢，那因为它是经过听证的裁决，听证的行政处分，所以后续的救济呢是可以跳过诉愿，直接打行政诉讼，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是第一个救济你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二个你要注意什么？你要注意的是说，我们的法条上啊，对这个听证跟公开呢，它规定的是因践行公开及听证的程序，一定得践行。为什么？因为你将来是要集中事权，你要集中事权，而且你会发生这些许可效果、形成效果，会影响到当事人的权益。所以事前的听证、公开计划跟听证就很重要，这一定要践行。这个听证是任意性还是强制性？强制性，是强制性。跟行政命令完全不一样。法规命令是任意性，行政计划是强制性，行政处分两个都有，对不对？好，那这个裁决呢？法条怎么规定？裁决下去之后，是不是必然变更管辖权限了？这一回呢，它就只有规定得。他就只有规定说得有集中事权效果，得有集中事权的效果， 你说为什么这一回只是德有集中式有效果？理由是在于说，当时呢很多的行政机关反对了，因为他觉得说很奇怪，我的管辖权突然一夕之间被其他机关给吃掉，总是怪怪的。所以当时呢很多的机关反弹之下呢，最后的立法条文只是一个德，就是是不是必然会吃掉其他49个机关的权限，就不必然，个案判断。啊，如果说有某些机关不愿意释放权限的话呢，那还是得要经过那些机关的审核，那就有意思。好，比如说假设全部五十个机关，那其中有10个机关呢不愿意释放管辖权限，好，那就代表是说这个裁决下去之后，你还是得另外去经过这10个机关的行政流程，好，才能够最后取得一个执照。好，集中事权的效果是不是有？不必然，它只是德有集中事权的效果，管辖权不必然会全部变更。但是先前的听证跟公开是个一，强制性的听证，大概知道这些重点就可以了。好，然后再请同学把什么？把76页这个集中事权效果这个打勾，因为这个是你考试主要会写的部分，我们看一下。他说，这个确定计划的核准拟定计划机关，确定计划机关核准拟定计划机关为实施计划所得采行的必要措施，那这个措施纵原属其他机关的职权，但是既然已经在听证程序当中表示意见，抱歉，为了集中事权以及提高行政效率，所以就让这个最后的管辖权呢有变更的可能性，集中事权。那集中事权的特色在什么？在机关单一，程序单一，效率取代，可以吗？机关单一，程序单一，效率取代。好，那以上是什么？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好，那75页呢？91年政大，这个考题就考什么？考早期，行政机关从空间上的单一窗口核主办公，好，那进展到功能上的单一窗口有集中事权效果，可以吗？各位讨论一下这个部分。好，那大体上都没有问题啊。这个其实国家考试其实没有考过这一块，我知道一下。你说为什么没有考过啊？因为行政计划真正的确定计划裁决程序，在德国法上它是20-30个条文在规范，绝对不是只有2条而已。好，那当初这个本来这个行政院的版本，抱歉，本来在立法院的这个版本呢，它是20-30条，好，那当时是行政院的反对之下，行政院觉得说怪怪的，好，这个管辖权被吃掉，怪怪的，所以在行政院反对之下呢，好，它全部都删除掉了，它只剩下163跟164这两个条文，好，那又在164条定的第二项怎么讲？第二项讲说啊，有关行政计划的拟定、确定、修订的程序，再由行政院命定之，就是当初是立法院本来的草案呢，有这个10几20条，那最后呢要过关的时候呢都被删掉，行政院反对之下删掉只剩下这个授权条款，等于是说到底该怎么定那个程序，那由行政院命定之，那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条那些条文本身是行政院当初反对之下才删掉的嘛，你叫他再去重定呢，他就一定是不会有这个诱因去定，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整套程序都没有施行过，这个确定计划程序呢都还没有施行过，了解吗？因为行政院的这个办法呢都还没有正式的出炉，这样子。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一个2个条文行政计划，不简单看。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个单元，在79页以下谈事实行为这一块。事实行为这一块，我们分两块来谈。一个是总论，我们就谈这个一般性的事实行为，就所有的事实行为。那第二个个论呢，我们谈这个。我们行政程序法所规范的事实行为叫行政指导，它两块。那首先先请同学来看一下80页， 什么是事实行为，它的定义啊，在画面线第一段啊，80度。他说哈，事实行为是指什么？行政主体啊，直接发生，事实上效果的行为啊，就是行政机关做的行为呢啊，只是一种警告、劝告、建议，那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啊，单纯的事实上的作用，而没有法律上的效果。那在考试上呢，我们要稍微注意的是事实行为的类型有哪些啊？类型，那类型上呢，我们先看一下吴根老师的分类，81页啊，那一般都先谈这一块，这个分类啊。吴根老师是把事实行为分成4块啊，第一个叫做所谓的内部行为，它比较精确的讲法是什么？是机关这个机关相互间或者机关内部。机关内部的行为，这两个是机关内部的行为，啊，会比较理想。机关内部的行为，好，那机关内部的行为像什么？像譬如说，今天 A 机关，啊，这个去文给 B 机关，发文给 B 机关，那个机关间文书的往返，啊，机关间文书的往来，啊，那这只是单纯的内部行为、事实行为，这个不是人可以征收的标的，啊，因为机关间的这个文书往返本身，只要没有对人民做送达，好，那都不会对人民产生法律上的作用，可以吗？这第一个很简单，好，那第二个呢？所谓的观念通知，这个我们讲过，啊，只要是行政机关，就一个客观事实告知给人民知悉，好，那没有额外的增加法律效果的话，啊，像譬如说行政机关啊提供给人民资讯，啊，对某个法令的事宜。那这样的行为呢，都只是单纯的观念通知，不是行政处分啊，这第二个啊。那第三个叫实施行为，这什么意思啊？好，它是说指行政机关在做成处分好的这些行为啊，但讲有点抽象。譬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讲过像都市计划的个别变更是什么？都市计划的个别变更是行政处分啊。那我今天都市计划总要有范围吧？好，那我的范围可能是设定这块土地这个区域呢要变更，本来是住宅区变更成商业区。好，那我今天主管机关去做都市计划变更的发布，这个发布的行为是行政处分，没有问题。但是在发布的过程当中，总要去界定范围，我定桩啊，定桩去界定这个范围拉线。好，那这个范围的定桩跟这个什么范围的界定呢，是纯粹的物理动作。好，这种单纯的物理动作本身，定桩的这种动作呢，就是所谓的事实行为，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通常是指的是行政机关，好，为了实施行政处分的那些单纯的物理动作，单纯的物理动作，那我就把它定位成也是一种所谓的事实行为的类型。第三个叫实施行为。那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是讲的是说，有时候行政机关会采取一些强制性的物理动作。举个例子哈，像比如说我今天命当事人解散，命解散是什么？好，命当事人解散，这个当事人违法的集会游行，我命当事人解散，命解散是一个行政处分，下命处分。那当事人不解散，我喷水，啊，用水柱，那个喷水用水柱的动作本身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强制行为，那就可以什么？所以是有强制性的物理动作，啊，有强制性的物理动作本身呢，它也是一种事实行为，而且，好，所以其实3跟4呢，一般指的是所谓的物理动作，好，那只是说第四种情况是有强制性的物理动作，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简单看过。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陈老师的这个分类81页。80页这个地方呢，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分类，首先第一个叫日常活动的这个事实行为，日常活动施行的事实行为哈，像譬如说他跟你讲说公立学校的设路障，或者像空气这环保署的空气品质的检测、道路的维修，好，那请问同学哈，这个很像是吴老师哪个分类啊？啊，很像第三个嘛，对不对？实施行为，是不是？这个吴老师的三嘛。不行，不占了。 生就是但是知道一下，就是这样，就对照一下。那第二个呢，执行的事实行为哈，像他举一些例子，譬如说，第二行啊，他说，像譬如说我依核准的补助款的数额为付款的行为，啊，我已经核准你了，啊，你申请补助，我核准你，核准是一个行政处分，那我拨款那个动作，拨款那个动作，啊，就是所谓这个执行的事实行为啊。那又例如什么？有一些像是这个食品卫生管理法呢，对检验不合格的产品呢加以销毁没入，啊，那这种销毁啊没入啊也是一种事实行为，啊，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第二类呢，陈老师这个第二类呢很像吴老师的三跟四啊，有些是三有些是四嘛，对不对？例子这个不一嘛，啊，好，那第三个哈，陈老师讲说有一些行政机关无拘束力的资讯提供，啊，像中央气象局发布台风预报，啊，青辅会提供就业的资讯，那这是什么？这个很像是吴老师的第二个，对不对？第二个，很像这个观念通知这一块。好，那第四个呢？他说有一些行政机关无拘束力的报告，像他举个例子，他打勾好，警察机关有关车祸事故的调查报告。好，那个调查报告，就是你今天，假设在骑摩托车的时候，你发生了一些擦撞，那你可能叫警察来嘛？请警察过来的时候呢，警察会帮你什么？啊？警察问你说，你这个要不要做笔录？好，那这个时候你要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做笔录，可以做下去之后就是一个小时以上，那有可能你要回归警察局，那很麻烦。那能够大事化小，就尽量大事化小。是不是啊？就不要这个，就一定要做笔录。那不行，我要求这个真理，一定要做笔录，不要。因为今天知道了，再也不敢做笔录了。我以为是写写笔录而已，不是啊，真的就是啊，从头哈，啊，这个全套服务到底哈，真的太麻烦。等他那边划线哈，慢慢量，算了。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个你发生车祸事故的时候呢，那请警察第一线来做这个什么？做这现场的鉴定，哦，那他会写一个初步调查报告。那个初步调查报告本身呢，啊，它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没有拘束力的报告，哦，那没有拘束力，那个不会拘束法院，哦，因为今天是已经发生的，就是说他只是在画那个现场图而已，啊，那他不是在判定这个肇事责任。了解我的意思吗？肇事责任本身，你还是要送请这个鉴定委员会去鉴定嘛。好，所以如果只是单纯警察机关的这个调查报告本身，好，那这个呢本身是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的。了解。好，那这个相当于是吴老师的什么第一个分类啊？就是机关间的这种文书往返，没有拘束力的这种文书往返。好，那第五个哈是比较特殊的，好，在德国法上呢，我去跟你介绍。有所谓的行政上的非正式协议，好，这简单讲一下。我们之前讲过，像公平会，公平会跟微软之间，啊，曾经有签一个行政和解契约，那个行政和解契约当时是行诸书面文件，符合程序法139条，有一份书面。啊，双方书面约定说，微软要回去修正市场地位，公平会暂时放弃财阀的权限，可以吗？有书面的，这叫行政契约。如果说当初呢，啊，没有签书面，只是口头讲，啊，私下做一个协议，啊，公平会讲说，你先回去修正市场地位，那我就这一次放掉你，放你进来。如果双方都没有行诸于书面文件。好，只是口头约定的话，我们叫什么？我们叫行政上的非正式协议，懂我的意思吗？在德国法上称什么？称君子协定。你要做君子的话，你就要说到做到，君子协定。好，就是当今天双方啊，机关跟人民之间只有口头的约定，口头的承诺，啊，没有行诸于书面文件的话呢？那这样的君子协定本身，在德国学理上呢，也把它定位成是所谓的行政上的非正式协议，可以吗？好，那大概这一块是吴老师比较没有触及到的部分，其他的其实都有涵化进来的，而且呢，好。 所以考试的时候呢，看你要记哪一套都可以啊。看你觉得这个吴老师就比较好记，还是要去记陈老师的，这个都可以啊，没问题。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的是事实行为的合法性。合法性这一块哈，以及它的救济二跟三好在一起谈。那我们就用一个题目来谈好了，用82页这个题目。82页，82页的这个是4年批特啊，这个很喜欢。他说，对于行政机关所发布的公开警告，受损害的人民如何主张其法律救济？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可以吗？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开警告的部分。例如说，举个例子，今天卫生署发布一个警告，发布一个警告，他警告什么？警告国人要小心，小心什么？小心这个甲，他卖的产品可能什么？可能有致癌物质。啊，可能有这种这个不良，含有不良的物质。那这个他可能这个希望国人呢要小心，小心这个假的产品可能不健康。好，那如果今天卫生署发布这样的警告行为，影响到谁的权益？影响到了假的权益，对不对？对假的权益有影响。甲如果不服气的话，考试问你说，那甲该怎么救济？该怎么救济？好，那要救济之前要先对行政行为加以定性。好，所以首先第一个要来看的是说，那到底哈这个公开警告，公开的警告呢，它的法律性质为何？来看一下第一个，它的定性，法律性质，法律性质。其实好，我们大概从这节课开始，应该可以，应该可以放轻松来看。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这个今天的这个进度呢已经上完了。在我们掌握之后已经上完了，但是大概我们可以轻松点来看。不知道，我每天哈就是担心这件事情，商务嘛，对不对？那还好，各位还好。各位这班呢，是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我那刚好还好，已经好，就落后好几堂课，我都不知道在该怎么办。那刚好班你讲这个内容哦，你要把一个东西，就连什么叫定性，那要解释一下。所谓的定性呢，就是说你要去决定这个行为的法律性质，然后再写一下，要写这句话，决定这个行为的法律性质，就比较慢，你知道吗？但是。各位好，你千万不要瞧不起人家哈。他们，我讲过哈，他们就像什么？我讲过什么事情？我讲过嘛？我的意思是说呢，他们哈，有些就这样很扎实，这样子，每个题目都给你写，都给你演练好。然后呢，这个等到他们明年要考试的时候呢，他写的答案呢，就是有些都比我们的高这个律师法官的同学来的这个。还是完整，那你就很赞叹，哇，这个经过这一年的这个教导呢，就从这完全是法律的门外汉，就整个变成是一个这个行政法的这个很强的一个高手啊，你就觉得说很有成就感，这样子拉完起来，这其实就是教书的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成就感，应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但是呢，以后就是要跟他对簿公堂。那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好，那我放轻松来。好，那这个法律性质这一块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警告的行为性质上是什么？性质上，它是不是一个行政指导？不是嘛？为什么？因为行政指导在我们的行政程序法上165条，它怎么讲？它是对谁？被特定人。被特定人那个才叫行政指导，可以吗？那今天我虽然是对国人做，我是对国人做警告， 所以我的警告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不特定的。所以这个法律性质这一块呢，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比较好的写法是什么？写行政事实行为。啊，因为你去写到行政指导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去谈这个法条，法条是特定的，就不好写。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我知道有些选择题的选项哦，选择题考试有些那个考题的选择题选项，他是问你说这个行政机关警告国人要小心假的产品，那这个警告行为，它的答案它的性质是什么？答案它是选什么？选行政指导的。答案就是第一个是行政指导，第二个是行政处分，第三个是行政命令，第四个是行政契约。那你选什么？你当然要选这个啊，不然你要选这个、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当他的选项只有行政指导的时候，你不能够坚持啊，你就要什么？你就要说对对对，行政指导，要赶快选，是不是？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的这个还是有些考题呢，或者是我们行政法院的实务见解呢，还是把行政指导来做一个比较笼统性的定性啊，并没有限缩在特定人这一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大概知道。第一个是事实行为，那这个第二个呢，就要跟你谈的是说，那这个事实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合法性审查，这个事实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要谈什么？要谈说。啊，因为待会要谈救济嘛，要谈救济。那如果说这个行为都没有违法，就没有救济的可能性，可以吗？所以第二块要先谈这个合法性审查。合法性审查，由于我们的行政程序法都没有谈到，好，我们的行政程序法呢，没有去规范事实行为它的相关的合法性的要件，它只有谈到行政指导，但那个条文也很单薄。好，那所以考试的时候呢，你该怎么办？考试的时候这一块哈，我的建议是这样子：你谈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谈什么？你谈这个事实细真的警告行为，是否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警告的行为本身有没有涉及到法律保留的事项？那如果有的话，有没有违反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保留跟授权明确性原则，你去谈这一块。就是说你可以去讨论啊，这个警告行为本身影响到什么？影响到假业者他的名誉啊，他的这个财产权都有影响啊。我的名誉被你给这个污蔑了啊，那我的这个生意呢一落千丈啊。那既然是影响到人民的基本权的话，那就应该是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那你今天卫生署发布这个警告的同时呢，有没有法规的授权？好，有没有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你可以去谈，了解吗？就是说，考试的时候可能题目很短，但是你可以开放式的去讨论。好，若细真警告行为，好，这个缺乏法规的授权的话，那就可能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赞同吗？因为今天是一个跟人民基本权有关的重大事项啊，那就应该要有法律保留跟授权明确性原则的适用，这个可以讨论，懂我意思吗？第二个可以谈什么？可以谈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好，到底这个警告行为，啊，你直接就发布警告，啊，是不是一个侵害较小的手段？有没有其他手段可知替代？啊，或许你今天卫生署可以这样做啊，你可以什么？你可以先私下跟甲，啊，去调查嘛，就到底说这个，你可以请甲，请甲到卫生署去说明啊，啊，去说明说到底这个你的产品是不是有不良物质啊？好，那。是不是在私底下跟甲呢建议说，你是不是先暂时呢不要贩售？啊，在我们这个调查出炉之前呢，你先暂停不要贩售。好，那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比一刚开始直接发布警告来的侵害较小。然后一样是可以达到产品暂停流入市面这样的效果啊。好，你可以私下请甲到卫生署来说明。好，那跟甲建议说，是不是我们就先暂停贩售？等到调查出炉之后，再来这个决定要不要贩售。那如果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比直接做公开警告来的侵害较小，看懂我的意思吗？你可以去做讨论，讨论这两个点。好，那当你的讨论一旦发现，好，这个细真的警告有违法，违反法律保留，违反比例原则的话，那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警告的行为是一个违法，一代表违反的话呢，就是一个违法的警告，可以吗？就是一个违法的警告。好，那针对这个违法的警告行为，违法的警告行为呢，人民可以提起救济。那救济你可以分两块来谈，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救济，你就要看当事人的诉求是什么，你的诉求。如果你的诉求是要请求回复原状，请求回复原状，就是回复到还没有警告前的这个状态，请求回复原状，回复名誉。好，那这个时候呢，你要走的是我们的行政诉讼，行政诉讼第八条，一般起步诉讼，这我们讲过。如果你是要请求回复原状，请求公开道歉，好，请卫生署呢来更名道歉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打第八条，一般起步诉讼，因为你是请求法院判定机关做一个道歉这样的事实行为，可以。好，那如果你的诉求是，好，你认为说这一个礼拜以来呢，你的警告已经造成我的这个生意呢一落千丈，好，所以我要请求金钱赔偿。如果你的目的是要请求金钱的赔偿的话，好，那这个学理上跟你讲说，那你就应该是走什么？走国家赔偿，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啊，去请求金钱的赔偿，可以。好，那到目前为止呢，是什么？是一个公开警告的考题呢，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架构，啊，先去定性，再去分析它的合法性，最后谈救济，可以吗？好，好，那这个接着呢，我们要跟同学来补充的是我们实务上的一些比较特殊的做法。实务上，我们实务上很多的这个当事人啊，他被主管机关发布了警告，他不服气，跑去打行政救济。好，跑去打行政救济的时候呢，法官就当今天当事人要请求啊，要请求这个法院判定行政机关做更名道歉啊，做更名道歉这样的动作的时候，法官都问一句话，问什么？你的请求权的基础何在？你是依照哪个法条说你有权可以请求卫生署更名道歉？所以说你的请求权的基础何在？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通常律师都会去谈这个学理啊，因为学理上我认为说，只要是国家的违法的侵害行为。违法的侵害行为，好，所导致的违法的结果，啊，违法的侵害行为导致的违法结果，好，那违法结果是什么？今天的违法警告导致什么结果？导致我的名誉权受损，违法侵害行为导致的违法结果呢？好，那学理上就认为呢，这个时候。这个受害者呢，都可以来主张啊。受害者得主张什么？所谓的公法上的违法结果除去请求权。好，就说学理上认为，只要是国家的违法侵害行为导致的违法结果的话，那受害者都可以去主张啊。受害者都可以去主张所谓的公法上的结果除去请求权，违法的结果。除去请求权，结果除去请求权，好，这个结果除去请求权，你听好哈，它是一种实体法的概念，好，实体法就是你有这个请求权嘛，它是一种实体法的概念，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好，那也因此呢。这种权利本身啊，当当事人这样主张的时候呢，那法官最后问一句话说：“那哪个法条有谈到这个结果除去请求权？”那当事人就会什么？就会去找不到之后呢，看书。那教科书跟你讲说呢，这个结果除去请求权本身，它是来自于什么？它是来自于宪法上的基本权保障。好，所以它的这个依据，好，它的法理基础呢？是来自于宪法上的基本权，来自于宪法上的基本权保障。一般在德国法上谈所谓的结果除去请求权，都是从宪法上的基本权的保障呢延伸出这样的要求。 国家应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好，那一旦国家有违法的侵害，导致违法结果，人民都可以依据我的基本权，好，我的财产权，好，那我的人格权，啊，财产权、人格权呢，来主张你要回复原状，可以。好，那这是实体法上的依据的探求。好，那诉讼法上呢？诉讼法上，我们来看一下，当今天啊，这个把这个问题啊做延伸，把这个地方做延伸，那当今天呢，实务上，如果一旦当事人呢，啊，他要去谈宪法上这个基本权，啊，来请求法院判定机关更名道歉的时候，在我们的实务上其实是采取否定的。我们实务上其实是不认为，我们实务上是不认为说当事人可以透过诉讼法第八条来请求回复原状。我们这样子，实务上不认为当事人可以透过诉讼法第八条，来请求回复原状。好，就是如果今天当事人要请求这个公开道歉的时候，要请求公开道歉，那我们的行政法院是讲说第八条不得主张。为什么第八条不得主张？好，你是不是学理？学理说是可以走第八条。那实务上之所以认为不能够走第八条，有两个理由。首先第一个理由，他是这样讲，他说我们的诉讼，这个首先第一个，他是说，在德国法上，他会去谈这个结果除去请求权。德国法上，如果人民要跟国家主张结果除去请求权的时候，在德国呢是透过诉讼法第八条一般起诉诉讼来加以主张。那为什么德国可以，我们不可以？那是因为德国他们的国家赔偿法，可以请求的事项就只有给予金钱的赔偿，而不给予回复原状。好，那这是德国赔法的一个缺漏。德国的国家赔偿法呢，在法律当中呢，只有谈到说人民可以跟国家请求金钱的赔偿，而不给予回复原状这一块。那因为德国的这个法规没有给予回复原状，所以这个德国人呢，在这个针对公开的违法的公开警告行为呢，德国的法院呢才愿意让当事人可以透过第八条来请求这个回复原状。但是我们实务是讲说，但是我们的情况不一样啊。我们的国家赔偿法第七条里面呢，例外的情况啊，例外亦得请求回复原状的啊，当事人是可以透过国赔法第七条来主张这个回复原状，必得请求回复原状。那既然我们的法条，我们是有法条可以，我们是有国赔法第七条可以用的，是可以在第七条里面呢来请求这个回复原状，就没有必要啊，极无必要，这个在诉讼法上又另外加以承认第八条。好，第七条里面就已经可以去请求回复原状，好，那就没有必要呢在行政诉讼法当中去承认什么，承认第八条也可以来主张结果除去请求，就没有必要在刑诉法当中来承认这个结果除去的请求。好，这第一个点。那这个理由呢，我们来看一下法条，你看一下你的这个国赔法第七条这个条文，国家赔偿法的第七条，他这样讲，第七条他这样讲，他说哈，国家负损害赔偿责任者，应以金钱为之。有没有看到？这原则是金钱赔偿。但是以回复原状为适当的话呢，可以请求什么？也可以请求回复原状，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今天第七条里面呢，它就已经有谈到说，好，例外的情况呢，但书是可以跟这个普通法院来请求判定这个主管机关回复原状的嘛，那就没有必要在行政诉讼法的第八条 好，对方去承认所谓的结果，不去请求权，相信吗？这第一个点，第一个。那第二个点是什么？第二个点是在于说呢，这个更何况呢，你的这个依据是来自于宪法基本权，宪法基本权。那宪法上这个基本权，宪法上基本权这样的讲法呢，这个实务的见解，他认为过于抽象。宪法上基本权的规定过于抽象，过于模糊，啊，过于抽象，好，那不适合呢作为一个结果除去请求权的一个实体法上的一个依据。好，宪法基本权过于抽象，好，那不适合直接拿这个基本权规定来作为一个结果除去请求权的一个实体法的依据，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这是实务上呢两个理由，两个理由。好，那他认为说呢，要么你就走国家赔偿法，好，那而不是在我们的行政诉讼法上呢去走这个第八条。那学说上下，洪家英老师他怎么质疑啊？洪老师跟你讲说，这个哪有关系啊？国家赔偿法，好，他固然有规定什么？固然有规定第七条，我知道啊。但是问题是，国家赔偿法第七条，你要主张之前，要先该当哪一条？要先该当国家赔偿法第二条。那第二条有什么要件？公务员执行职务要有故意或过失嘛？啊，故意过失侵害人民的自由权利的话，你才能够主张国家赔偿，懂我的意思吗？第七条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国赔法第二条要先成立啊，第二条先成立啊。那第二条要考量什么？考量公务员承担公务员的主观上的可规则性啊，可规则事由啊。那有时候公开警告这一块呢，啊，这个有时候你很难去判断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公务员有故意或过失啊。所以这个国家赔偿法因为要考量公务员的主观上可规则事由故意过失啊，这个成立要件比较困难啊。那反而是什么？反而是行政诉讼法第八条啊，你要去主张这个结果除去请求的时候呢，他不考虑什么？不考虑承办公务员的故意过失嘛，这比较容易。好，所以第八条呢，这个就不考虑公务员的可规则性。好，就成立要件较为宽松。好，那所以你应该让人民可以去走第八条，相对有利。好，所以这其实这个在这个诉讼法里面呢，去承认结果除去请求权，好，那并不会跟国家赔偿法有这个相冲突的问题，因为国家赔偿法是要去考量公务员的主观上的可规则性，好，那诉讼法呢，这个是不用考量的，好，所以这是学说上的一个讲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这个部分，来，请同学们先看一下这个讲义的83页。83页呢，因为考试上哈，它会有重新考题。考题，刚刚这个考题是一种考法嘛哈。那另外在83页下面，过去考过的题目是这样哈，他说哈，调查题哈，人民向行政机关主张公法上结果除去请求权的什么理由？他要去看理由，还有什么法律依据。好，还有再看到这个九十二年高检，请你分析结果除去请求权的概念的意涵。好，法律依据、构成要件，你把要件圈起来，要件。好，还有诉讼类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第一个，这个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基础何在啊？它的法理基础何在？我们看一下划线的地方，上面划线。他说这个结果除去请求权来自于德国的概念。好。那因为这个制度缺乏实体法的依据，它的请求权基础何在？在德国是有争论。好，那一般比较多是采哪个？那个基本权，这把打勾，基本权。好，比较多是从基本权的保障呢，作为其法律基础的。就是他不是说有什么法治国原则、有基本权，啊，或者有其他嘛，对不对？那一般比较多是看这个基本权这一块。好，84页。它的要件，你看要件。那他跟你讲说呢，第四行后段，这个请求权的成立要具备以下这五个要件，就稍微记一下。首先第一个，公权力主体的高权行为的违法，这国家行为违法，看这个违法的行为。 违法的行为，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个侵害状态必须具有继续性、持续性，这个没有问题。第三个，人民的权利发生损害，啊，违法行为导致违法结果，啊，侵害人民权利。那第四个要因果关系，这也没问题。啊，那第五个，这个结果在结果的排除呢，回复原状呢，是法律上、事实上都有可能的，啊，才可以来请求结果除去的，懂我的意思吗？就简单要件看过这个部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实物的简介。你看到这括号三，括号三的划线的地方，可以吗？他说哈，德国的文献当中所提到的这个结果除去请求权哈的这个部分哈，是哪？因为德国的国家赔偿请求只能够主张金钱赔偿，有没有看到？好，它不能够包括回复原状，所以在德国的规范上会有缺漏。为了使人民的权利保障更加周延，好，所以看这一段的最后两行，最后两行。在德国的国家赔偿案件当中，人民要请求回复原状，好，他是主张结果除去请求权，而不是一般的国家赔偿请求权。就在德国呢，他是透过诉讼法第八条那样的规定呢，啊，来去主张结果除去的。好，下一段。但是在我国呢，国家赔偿请求权既可主张回复原状，就七条但书。那因而在拆违建的案件呢，在德国只能够主张这个结果除去请求权来回复原状，但在我国呢，可以透过第七条来回复原状。好，违法公权力行为，翻阅喽。好，违法公权力行为侵害的救济非无救济之途。好，结果除去请求权的需求在我国怎么样？不像德国这样的迫切了，这样可以吗？好，所以我们是有法规的，我们是有法规的嘛，这第一个哈。然后你再看到下面划线的地方，下面划线哈，他说他怎么讲哈？他说这个我国呢，关于结果除去请求权的公法学说是既受外国学，也就德国啊，学者间尚未建立一套符合国情的理论。我国跟外国的国情不同，法治观念以及法治建设较为落后，哎，严重。他说这个如果贸然沿用上开制度，以基本权法，你们看到以基本权作为请求权基础，好，那恐将造成行政诉讼范围过度扩增的结果啊，那不适合的，了解吗？好，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说他不承认人民可以透过诉讼法第八条来请求结果除去，了解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那这个部分呢，考试的时候，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你时间其实不够，你就以什么？就以学说这个架构为主，这个架构为主。好，那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呢，你再去补充一下你这样的实物见解，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另外是说，他有问到你说这个诉讼的途径，诉讼途径，同学有印象？我们讲过，如果今天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导致的违法结果，你要先去看这个违法行为的性质为何，违法的行政处分导致的违法结果，我们走哪一条啊？走哪一条？诉讼的途径哪一条？对，哪一条？说什么？有4+196嘛，对不对？诉讼法4+196，可以吗？那如果是违法的事实行为所导致的违法结果，这个才是单纯走诉讼法什么第八条，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就诉讼种类呢，你要分两块谈，一个是违法的行政处分导致的违法结果，那是4+196，四是除去掉违法的处分，196是请求回复原状，好吗？好，那这个是补充诉讼救济的部分，可以吗？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哈，86页行政词啊，这个很简单，行政词吧。可以吗？好，行政指导这一块呢，法条其实就相对单纯啊。首先第一个是要请同学把165的定义要把它打勾，好，所以很喜欢把165的要把它记起来。他说，本法86页嘛，本法所称的行政指导是指什么？行政机关在其职权或所掌的事务范围内， 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以辅导协助劝告建议或者其他不具有法律上强制力的方法促使他向特定人回定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行为，行政指导非常好。好，那这个行政指导再看法条166条，我们直接看法条166条这个条文呢，也是很简单，它是这样讲的，166是定义法，166呢，它讲说行政机关在做行政指导的时候应该注意法规规定的目的，不得滥用。好，那就是说你的行政指导呢， 你要符合你的这个法规的目的的，是什么意思啊？譬如说今天我举个例子，譬如说今天公平会实务上很喜欢考一个议题，他怎么考选择题，他问你说公平会在实务上常常会做很多的行业的导正，他这个行业的导正的行为，他的法律性质为何？什么是行业导正啊？常常在实务上可能某一个产业有很多业者呢，有一些共通的违法行为啊，某一个产业很多共通的很多业者呢，有一些相同的违法行为，譬如说什么？譬如说很多家银行，比如说银行 A、银行 B、银行 C、几乎每家银行在办那个卡的时候，办信用卡，那个信用卡的这些相关的权利义务的规定，那个字都用几号字？大概都是七号八号的，都很小，那很少人会仔细看这个权利义务嘛，所以赶快办卡啊，赶快刷啊，就是所以说那个字本身都很小啊，那常常这个危机就在这个小字里面了。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从这个假设是说，是这些银行业者呢一些这个串联起来呢，一起要做这样的行为。假设好，那公平会呢，如果一家一家这样开罚的话，很麻烦。那因此呢，实务上就会怎么样？会透过可能公平会透过银行工会，他可能透过银行工会，好，请银行工会呢转告底下的这个各家银行，未来呢不要再做类似的违法行为，就尽量把那个字放大12以上，好，不要把那字弄太小，好，那这样的行业导正的行为啊，它的法律性质为何？这公平会这个发函给去函给银行工会，请银行工会转告底下的各家银行，啊，请各家银行呢在发卡的过程那个相关的简章字要放大，好，那这样的行为本身，目前有没有财罚？目前有没有强制力？目前有没有法律效果？目前没有。好，那只是将来如果说再不改善的话呢，将来它会财罚。所以一般行业导正在实务上会定性成是所谓的行政指导。好，就他只是讲说呢，请银行工会转告底下的会员，将来不要再做类似的违规行为。好，那这个那是将来。那他说，如果以后再做的话呢，那就可能会有这个相关的处罚，那代表说现在目前呢，其实是还没有去做这个处罚，好，所以一般是把它定位成是行政指导。好，那这个没有问题，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这公平会啊，它可以做的事项呢，只能够什么？只能够符合公平法的规定。公平会的行政指导的内容呢，只能够跟公平法有关。公平法是要去规范说市场上有没有一些不公平竞争的现象，是不是？好，那如果说今天公平会呢，它的这个行业导正的内容它不是在导正这个这些联合行为，而是导正什么？而是去劝告银行工会以后呢，要转告会员，不要雨天收伞，就是不要说在金融风暴的时候呢，拒绝放款给这些人民，拒绝放款给中小企业。因为常常就是平常就是雨天收伞啊，就是在这个金融风暴的时候呢，就是尽量都不放款出来。那公平会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呢？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到底这个银行啊，银行之间要不要放款，它要不要承贷给这个需求者呢？这个是跟金管会的权限有关。啊，这个不是公平会可以管的事项。雨天收伞这个跟银行的放贷的这个政策有关。那个不是公平法要管的，那个是其他法规的事项。 所以行政指导本身要特别注意到有没有违反法规的目的啊，不得滥用啊，这是一个。好，那第二项怎么讲？他说哈，相对的明确拒绝指导的话，你行政机关要马上停止，并不得拒对相对人为不利的处置。好，那这是什么？我举个例子，譬如说今天，甲呢有排放废水，他刚开始排放的没有很严重，只是轻微的排放废水。那今天环保局呢就查获，甲呢好像有一些轻微的排放废水的现象，所以环保局呢可能对甲呢做个行政指导，他说，甲，你这个以后呢要小心，不要任意的排放废水。如果你未来啊再排放废水的话，我将来就会对你进行裁罚的，对吗？好，那如果说今天环保局做了这个行政指导之后，好，建议你呢不要再排放废水，那甲他如果拒绝，你做了行政指导，我加以拒绝，啊，他说环保局不得因为你的拒绝，环保局不得因为人民的拒绝行政指导而对甲呢做出不利的处置，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不可以嘛？你不可以因为我拒绝你 T-Mobile 啊，就反而对我进行这个不利的处置，了解？但你要怎么证明？要因果关系。将来如果甲真的排放废水，好，那我对他进行裁罚，我会讲什么？我会讲说我是依法进行裁罚，我不是因为我 T-Mobile 才进行裁罚。所以要怎么证明那个因果关系其实是蛮困难的，但法规上是一个蛮有利于人民的啊。他是说只要你今天人民有拒绝行政指导，机关都要停止啊，那并不得据此啊对相对人为不利的处置啊，这是166条行政指导的限制啊。那接着是167条，我们看一下啊，行政机关对相对人为行政指导要明示指导的目的内容啊，以及负责指导者的事项，这个很简单。好，那第二项，前项的明示呢，可以用书面、言辞或者其他方式为之。这跟什么很像啊？行政指导跟行政处分很像啊，95条，对不对？好，跟95条很像。那如果相对人请求交付文书的话呢？好，那行政机关就应该以书面为之。啊，这个也是跟95条很像，所以你一起记167条第二项。可以注明什么？95条，行政处分也一样，只要是行政机关的单方行为，啊，那个做成的方式都是类似，啊，都是类似。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有关行政指导的部分。好，那行政指导在过去考试上呢，我们看一下哈，考试上其实考的范围算是，我觉得有点深论，那比较讨论。你看到像87页。87页，我们就可以看到像这个99条关务三等，好，就关务三等的这个题目呢，它考定义，还有考什么？它考特性，哇，特性就是要去背书了，因为特性是什么？特性是上面这个整体的教科书，啊，任意性啊，啊，这个单方性啊，主动性啊，优越性啊，等等，把它看过了，都记不起来，啊，那好歹记两个吧，就是你不要说全都记不起来。好，那是特性的部分。好，那这个原则呢？原则的地方呢，就是谈什么？原则的地方就是要谈说，行政指导本身也是一个行政行为，只要是行政行为，都要遵守什么？行政程序法4条到10条啊，那些一般法律原则，了解吗？可以懂我的意思吗？行政指导也是个行政行为嘛。只要是行政行为，都要遵守4到10这些一般法律原则，就这样子啊，写完整篇嘛。这不是只有依法行政哦，哦，还包括那些其他的基本原则，它都要践行哦。好，那你可以简单举一两个原则，就也可以回答这个题目了。好，好，那这个是注意的地方。好，那有些考题会考到什么？有些考题会考到行政指导的类型。那类型这个地方呢，在88页哈，这个种类哈，我请同学是不是把第二个打勾？第二个，括号二，好，这个分类是蔡茂颖老师的分类，好，那你至少记这个分类，因为考试的时候如果考到说 请你说明行政指导的种类，你要写得出来。好，那有这种专类，这个专类其实比较简单，通过就会有。好，这里多看。那接着是什么？接着是行政指导的，我们看一下哈，行政指导过去的考题哈，91页。91页，你往下看，89页那个考题，89页10，我们看到，他说哈，你看最后两行，他说行政指导如果使人权受损害，受害者可不可以打行政救济或者国家赔偿？好，那这一块，行政救济的情形呢，就跟什么一样？就跟事实行为一样，好，所以这个你在处理上呢，行政指导这一块呢，你就谈什么？就谈诉讼法第8条。那你的91页的第一段哦，括号一，好，这边有谈到说，学理上认为呢，针对这个行政机关有可能将来的行政指导，好，那你可以去打所谓的预防性的不作为诉讼，这个我们之后再讲，我们在第6回会跟你谈到这个地方，好，就是说，当你就是可以预见到行政机关即将要对你做行政指导，做违法的指导的时候，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打所谓的预防性的不作为诉讼。那这个条文还是什么？条文还是第8条，好，好，那国家赔偿可不可以？也可以。为什么可以？因为国家赔偿法第2条，好，它并没有限于是法律行为才可以请求国家赔偿，只要是公务员执行职务有违法的行使公权力，好，只要是公权力违法的公权力都可以请求国家赔偿，不以行政处分为限，好，不以法律行为为限。所以事实行为、行政指导都有可能可以主张国家赔偿，了解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好，国家赔偿。好，那其实大体上呢，这一块呢，考题呢，你把它看过，我们讲义的整理呢，都没有问题。好，好，那以上就跟同学说明到这个地方，那剩下这个第7章啊，行政程序，我们就明天来跟同学介绍。那你可以预见，好，明天这个一定会谈完。那这个情况不要同时带什么？三四，哇，我觉得很好。 3-4， 分早三把撕掉就好。可以，就是第3回、第4回跟第5回都要带。